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最后一节啦。咁就算自己咧非常之唔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咧，有一样嘢都唔能够唔提嘅，就系讲紧礼拜六个选举。咁头先我都问过啦，系咪好多朋友去咗台湾官选啊？ 我啱啱冇讲，我嚟紧又有咩选举？ 我冇得去。 你冇嚟紧，梗系有选举啦。 冇啊。 阿岳少嗰个系咪选举啊？ 系啊。 你唔知佢 新界东补选啊？ 你唔知佢官选添，你仲要落手落嚟帮手。 听朝 你系帮手助选啊？ 听朝七点。 嗱咁得啦，我哋又要咧，我差啲唔记得咗，要提醒各位 fans 咧，要订阅呢个 YouTube 香港花生嘅频道。咁你喺 YouTube 搜寻咧 hkpeanut.com 咧，就会见到个频道噶啦。咁啊，多多支持我哋啦。如果想货金俾我哋嘅话，非常之无人欢迎啊！就汇丰023-2803-838啊。咁咧，而亦都嚟紧咧，我哋咧义工方面都短缺嘅。咁如果各位有时间嘅话咧，可以上到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咧，就帮下手推下咪嘅。因为咧，迟啲好多咧推咪哥哥姐姐咧就会轮住放假。咁我哋冇人推咪嘅话咧，我就冚唪唥就啊自己打自己，唔系自己食自己噶啦，系咪？又冇人推咪，我哋唔识讲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多支持花生台啦。咁呢样嘢要做嘅吓，做完啦。 咁 系做完啦。咁台湾选举有咩观察啊？ 有咩观察？咪就系多得习近平。 多 得中共咯，所以 多得周志源 蔡英文赢得咁漂亮。 咁咧，选完之后咧，其实我话即系我唔系独排众议，不过老老实实啦，即系大家身边都好多人去咗台湾官选啦。咁即系 其实我有个问题，官嚟做咩咧？去羡慕 啊！帅哥原来同我即系几啱 channel。 我 去羡慕人哋有一人一票啊！ 呢期。咪其中一樣嘢， 其實應該係好通常係會參選人就會去睇人哋嗰啲用啲咩招數啦，點樣講嘢啦，點樣去 set 一個場地，即係點樣去做。 新聞睇唔到嗎？ 你唔夠，你喺現場嗰啲噶， 係咪噶？攞借啲耳， 即係等於 佢哋去坐嘢噶， 吳克儉咁借啲耳外訪嘅係咪？ 佢哋嗰啲係好，佢哋嗰啲紀念品咧好鬼神奇噶， 好靚啊，好靚啊， 好靚噶，做得。 即係頭先啊， 哦，咁我又估唔到。 當然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政黨有個 post 嘅話咧，其實我最想睇就係睇下蔡英文，又係睇下民進黨點樣動用佢哋嘅宣傳媒體咧去打呢場選戰。即係好坦白講咧，香港先係用網絡去做宣傳嘅話咧，而家我真係暫時睇唔到大動作。即係除咗話最新咧，阿岳少咧喺 YouTube 細王白， 唔係係 咪？ 係啦，即 係細王白真係好鼎力支持 嗰條片啊！講緊 頂啊，周咩頂 ？This A.V.，This A.Y. 係即係我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即係 唔係啊？阿周鼎又知係咁用翻 Facebook 頂死啊頂 又問翻阿 就係好坦白講啦， 搞笑我都 即係如果你覺得嗰兩招咧就叫做所謂叫做嗰個叫新世代媒體嘅選舉選戰咧，即係我就覺得太幼稚啦。所以點解頭先阿 Donna 話，如果真係去學嘢嘅話咧，我覺得你真係要用一個月嘅時間去官選咯。即係你係喺最後一個月裏邊喺黨嘅宣傳機器入邊睇下人哋真係點樣 manage 個選舉廣告啊！即系几时你喺外间吸收到啲咩资讯？你究竟喺边啲论坛睇到啲乜嘢资讯嘅时候？你喺网路上面作出嘅回应系点样啊嘛？咁你而家喺香港其实好 constrain 嘅。你话香港多人讨论就讨论摆喺边度啊？屌，你讲嚟讲咁高登，你再第二个讲出嚟啊？冇咯， 冇其他讨论区， 冇其他讨论区噶咯。咁你基本上你所谓嘅选战就系喺一个论坛，系讲一个 Facebook。你讲一堆问题啊！哇，大佬，人哋做嘢真系唔系咁样做。好坦白讲，你话喺台湾，台湾人嘅参选，即系参与政治嘅程度同香港人系唔同，啱系嘛？同香港真系完全土壤嘅唔同， 冇咁多 水分嘅唔同， 港珠喎、啊， 真系冇咁多港珠嘅。 即系一个工程做、 但你真系要了解人哋一个工程究竟成件事啱做得啱嘅时候点做？即系等于头先第二节讲彭定康嘅施政报告系点样写？喂，老老实实你689冇咁嘅料写，你都知人哋啱嘅时候系点样写得啱啊？你都冇理由话你睇住一个哇作文比赛咁，你自己中意吹呢度就得，吹嗰度得，好似周一一写啲文咁啊，系得佢自己识睇嘅啫，即系一系一个非常之网络红嘅小朋友， 即系一篇大学论文对住一篇小学生物作文咁咯。 顶嘅快啫！你真系要学，你学一个识做嘅人点样做。咁所以变咗，如果你问我真系要去官选，你唔单止要真系去得耐时间，同埋即系要识人。 即係譬如你真係有個人喺佢嗰邊嘅， 可以入到佢個圈裏面， 入到佢個圈裏面，你喺 office 去學到嘅嘢， 真係要學咯。嗯、即係好坦白講，咁你話我身邊嘅人，講真咁，你話去感受下氣氛啱，即係在於一個真係香港人，即係我真係唔知點樣改變香港啦。我唯有就係感受下人哋喺最後一塊即係華人嘅土壤裏面有選舉， 有選舉嘅一片土地，政黨輪 替究竟係一個乜嘢嘅氣氛呢、即係16年對上嗰次就08年啦，對上嗰次就即係你會即係2000年啦，係咪？你會知道國民黨第一次輸俾陳水扁嗰時嘅氣氛係點樣？你會覺得哇，台灣政局變天啦！你真係有希望㗎嘛？到陳水扁鋒鐺入獄嘅時候，你會啊馬英九啊好啊考照，你去到撲街又嚟死一鋪，係咪？今次馬英九衰 服貿條例， 跟住又整啊！你真係食嘢 又變天啦！ 整個蔡英文出嚟，屌、你次次變天，你都係咁樣嘅氣氛過去追隨㗎啦、你都係覺得好好啊！即係你問我蔡英文係一個非常之 好淡定啊， 有潛質嘅總統， 好有智慧啊， 真 係學識啊， 我真係叫阿姐睇下3、5、7次啊蔡英文嘅演說啊， 同埋講嘢真係好有。即又唔係好激動啊！你哇覺得哎呀， 我真 係 唔 係 抽佢水， 同埋你一定要明白咧，就係話一個社會如果咁多年青人去反對個政府嘅話咧，嗰個政府係應該係要倒台嘅。而家點解香港係有咁多年青人反而倒唔到台咧？其實原因就係因為香港係一個 K 型嘅政治嘅制度底下，所以先至反唔到嘅啫。你諗下當時我哋雨傘運動有百幾萬人嘅人，大部分係年青人嚟嘅，其實。 咁你 但你都要有啲人去放水嘅，你譬如上次去攻入咗佢哋嗰个叫咩攻入咗嗰个 立法院， 佢哋个立法院， 喂都系因为嗰个院长 行政院啊 ，sorry， 行政院都系因为佢 林行政立法啦，系啊，应该行政院啊，唔系立法院啊， 因为你要怼佢落台啊嘛，佢可能俾班僆仔入去啫嘛， 即系我 都同意，有啲咁嘅人， 咁啊永远要有鬼嘅，冇鬼啊做死唔到人嘅， 一批太阳花令到马英九落台， 冇吴三桂系唔得嘅，永远要改朝换代， 因为马英九点会咁快冧得咁惨烈？ 即系你问我香港从政嘅人真系要过去学咧，你真系要放。放低一个月嘅工作，你真系 喂，其实崔根可以考虑下做鬼 嘅。诶、哎，嗰啲眼样好得闲噶，你又唔过去睇人哋？ 立法会嗰度门 系啦，冇错。 你入嚟啊，入嚟 其实可能咁样，下次佢当选咯，高票。 即系点解会咁多人觉得蔡英文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 candidate， 又或者系一个有潜质嘅台湾女总统咧？我真系好坦白讲，系阿 Donna 最中意睇呢啲女人噶啦。讲嘢你头先话咩？好淡定。 淡定，其實講嘢係冇，即係唔係好激嘅咯。 最緊要兩個 字，但你又真係想聽佢。 唔係話大聲係有道理嘅， 係啊，即係不徐不疾咁樣咧，慢條斯理講。 唔係話大聲有道理嘅，唔係話空狠有道理嘅，好啊。你覺得佢最緊要邊兩個字咧？ 唔需要啊，佢 咩兩個字又唔知喎？ 係謙遜啊， 謙唔係佢話謙卑，咪謙係嘛？ 佢話謙卑，我覺得係謙，我謙遜係好啲嘅。 更加要再謙卑，謙卑再謙卑啊嘛！ 我覺得唔單止係謙卑，係謙遜嘅。即係但問題就係話，人哋喺個國度裏面 integrity 已經係佢自己做人嘅一個一部分，所以就真係信就唔使講啦。我要謙卑係啱嘅。但係問心啊，你覺得香港邊個從政嘅人係好謙卑啊？你可唔可以講一個俾我聽？無論係建制派， 我哋啲官係到無求膽自大嘅。咁點會謙卑？ 你真係問我呢，即係我可能 no offence 啊，我真係可能覺得成個立法會裏面呢，可能係真係我成日最謙卑嘅。你真係諗一諗，佢出嚟面對鏡頭每一句說話呢，佢真係可能有 咁，但係佢又可能有政治考慮。 咁當然啦，我唔係阿武啊，講真我唔係阿武，但係佢起碼個賣相你就知佢係嗰種， 即係佢肯同你假係咪啊？ 係啦， 假情假意都好過無情無義。 你話喺唔係咁，你唔通話你話香港咁黃毓民，你又話佢好係真抗爭啊？咁佢票又唔係好投，會又唔係好開，咁你話真定假？即係嗱，我唔係抽嗰邊水啊，我唔係講呢啲。但係問題就係有啲嘢咧，個樣擺出嚟係謙卑，你都要跟佢擺個賣相出嚟係謙卑嘅。但係香港嘅政治人有邊個學得到咧？真係唔得。你話所謂叫進步派係咪真係要擺出一個謙卑嘅樣咧？我覺得長毛有時都好謙卑嘅，但係咪成日都咁謙卑咧 ？Sorry， 唔係，因為點解佢從來冇一個執政黨或者冇。一个所谓叫党主席，又或者冇一个叫佢唔会话想自己有日做梁振英嘅，佢唔系一个咁，即系佢唔系佢喺香港嘅政治制度，佢唔系一个咁嘅 mentality。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有啲议题佢真系好谦卑嘅，大家都记得雨伞运动长毛 take part， 佢系可以跪喺度，哎你啲人唔好走，嗰啲咪谦卑啊，非常之系。有边啲人系唔谦卑啊？ 大家數論得出嘅， 無 論無論建制派，無論泛民，無論激進激進派，你所 又要又要買啊廣告，有個保險界嘅，又要買啊廣告，有個保險界 冇票嗰個， 佢話冇票，我剪布我就剪硬噶啦，你司法覆核我啊，咁呢啲係咪呢啲係司法覆核我啊笨咁樣啊？你肯定有個笨字，肯定有，我出咗名順風耳， 即係淨係一樣嘢已經講出。究竟香港即系同台湾有啲乜嘢唔同？点解有啲台湾做唔到，香港做？即系香港做到而家。 一人一票咯，嘛？ 你到咗你到咗嗰日都要有一段时间去。 香港好保护啲官噶， 系 啊，我哋啲官唔饮得完水噶，系好。 即系除咗谦卑，好啦，咁啊，大家蔡英文， 我哋啲官饮完水系好屈辱噶。 又有咩展望咧？你觉得佢系咪真系点咧？ 咁你好难话而家呢一刻评论嘅，我觉得人哋都系即系讲真， 顶 你我当选咗嗰几日，你问我系咪得唔得？我未卜先知嘅，我唔做呢样啦，我去买去买回力球啦。如果我预未卜先知，系咪啊？ 嗱，咁咧我会咁样睇，究竟马英九或者国民党今次输系输喺边度咧？ 有好多输喺中共咯，讲咗好耐，输喺雨伞运动咯。 有几大样嘢嘅，即系譬如佢同黄金平反面，要特征组嗰单嘢， 唔系呢个系个关键啦。 咁究竟以小英咁嘅政治姿态，会同黄金平，又或者都会同行政院长反面呢？ 陈谷， 你会知道佢一个政治手腕，又或者佢唔系卖嗰啲所谓叫政治交易嘅人咧，佢又唔会反面反得咁犀利，系嘛？即系第二。讲台湾 今日留一线又好相见嗰啲人嚟嘅， 我觉得佢系会行一个怀柔多于行一个行一个话攻压咯，吓佢。但系其实根本自古以嚟好多时候历史都讲咗俾我哋听，系怀柔系行得通过嘅，即系小学生， 骑方读 成，即系小学生都识教你啦。北风和太阳系边个赢啊？就系咁简单啫嘛， 我唔识喎， 就系咁简单一个道理啫嘛， 即系完全跟唔上呢样嘢。 就系话 太阳都热到你除衫， 系啦，就系话因为有北风同太阳两个喺度斗， 太阳 系啦， 听到 喺度斗，系啦，北风同太阳要斗，要剥咗个路人嗰件衫，嗰个靓女嚟嘅。阿北风点吹佢都唔肯剥衫， 吹唔喐佢件衫。 但系太阳不停咁样去加大个热力，佢结果就除到比坚尼咁样落去游水啦。正咧， 你个 ETV 咁嘅咩？我 ETV 唔系咁噶。 唔系啊，我要就翻威文啊嘛。 八八封装马英九嘅处理系咪非常之差咧？ 咩啊？ 八八封灾啊！ 嗱呢个我唔系话帮马英九讲嘢啊，但系我觉得因为嗰场风灾又系真系冇人可以预见到嘅。 我会咁睇，我会咁睇。国民党衰嘅衰喺边度咧？有时唔系佢执政能力，又或者个行政力就好定唔好，而个 publication 做得唔好。即 系又系做人冇公关食屎咯。 你直头朱立伦拱走 exactly 洪秀柱， 洪秀柱嗰下真系肉酸到不得了啦、 啊！你都喺你眼底下，国民党有几多衰嘢做出嚟？ 你人哋选下，你先至话人哋唔点？你都黐線嘅，你個黨真係講玩咩？呢啲咪關公災難啦，已經。 關公災難， 所以民進黨做關公做得咁好咧。 你做酸酸下拱人哋拉翻落嚟喎。 所以呢個 係等我嚟 嗰陣。民進黨嗰個係值得學習嘅，其實係。 即係如果你細數幾個項目，又或者譬如太陽花學運，大家知道嗰一排究竟國民黨究竟輸就輸喺邊度，又或者你會數得好多呢啲發生喺國民黨或者馬英九政權嘅災難呢。如果喺小英嘅政權底下嗰、那個關公係做得好啲嘅時候呢，你覺得殺傷力冇咁大喎。即係好坦白講，你每一次換總統，每一次政黨輪替，台灣人都係即係個抱負好大嘅，即係佢覺得哇天亮了啦，係嘛？個問題就係話 台灣有救啦咁樣。 衰都係衰喺你當執政嗰個人，阿扁衰咩啊？衰貪污咯，衰 係啦嚇。買狗衰咩啊？黐大陸咯， 嗱黐大陸咯。喂，冚唪唥啲嘢都係你自己造成嘅。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本身個競選 團，太陽花真係好大影響嘅。你咪呢個咩時代力量啊？係咪啊？喂，都唔會有咁多人入到立委啦。 係啊，即係你會知道好多嘢呢，如果你關公做得好啲，你網上動員做得好啲嘅話呢，你好多災難呢，你係可以 minimize 佢嘅破壞力嘅。即係借鏡呢一樣嘢，睇返香港嘅政黨，即係好坦白講，每一個政黨都要同台灣各方面嘅政黨學習，究竟人哋點樣 manage 佢嘅政治危機啊，又或者政治議題點樣教育 台灣人啊，又或者點樣帶領一啲討論啊，佢有嘢點樣 lobby， 點樣 address 啊？你好坦白講，香港真係完全係 BB 班，做唔到人哋一成。即因为点解？因为香港立法会咧本身都系好捻儿戏嘅，即因为有嘢唔。 我可以提出一个议案，然之后我自己系反对嘅。 系啦，即就系 我可以分裂，我可以分裂到咁噶，因为 即因为有呢啲咁嘅反对派， 我又唔责任。 我甚至乎我可以喺个议会嗰度利用嗰个豁免权，我可以读过 WhatsApp 去污蔑人噶。阿Raymond，你有冇坐洗头艇？ 有冇聆听到？ 有冇聆听到？ 冇，我冇回乡证。 玩 上聆听 玩到阿妈都唔认得。 你知唔知去聆听到要交低回乡证啊？ 唔 知喎。即系港外咧，系好多岛咧。 咦，你果然系识途老马。 哦，爆少少。 果然熟路啊！ 即系喺港外线好多岛咧，唔系啊，我都听人讲，因为我班朋友好中意玩风帆同埋揸 就 系 去聆， 同埋嗰度好多钓鱼噶。 佢哋真系会去金山，会聆听到啲洗头。 洗头。 佢就话俾我听，你想 洗咩头啊？ 你唔好理啦，咁事實上咧，嗰啲地方咧， 你 真係上得去玩，上得去消遣咧，佢係冇海關查你。個問題就係自己本身個島咧，你一上船咧，有人收咗張回鄉證先，因為驚你喺上面有乜東家豆腐犯案嘅時候，佢知你係邊個嘛。咁所以你如果冇回鄉證嘅話咧，有啲佢身份證都殺嘅。個問題就係話，你真係 但我點會俾佢？我唔知咩人嚟嘅。 咁你要去嗰度玩？你去嗰个消遣， 你要入境就要噶啦。 所以我俾低个回乡证，我唔个船家定唔知乜人 啊？你正路啊嘛，唔系佢话俾我听，嗰啲系村民嚟嘅。 我仲要俾个村民， 村民嚟嘅啫，即系佢唔系海关啊。咁所以变咗咧，你冇回乡证去都好烦嘅。咁所以咧，小弟梗未去过啦，系嘛？ 唔系咁，而家就话阿李波唔使回乡证噶嘛，回乡证屋企啊嘛。 李波我就唔知啦。 你真系信噶？ 即系咪有冇乜？如果即系佢哋阿孙。 佢冇去过聆听到， 我知，即系一有人就诬蔑佢啊！ 救命！ 你真系以为佢真有去啊？ 我嗱真系以为佢上咗洗头艇， 即系人诬蔑佢去啊嘛，就唔需要回乡证啊嘛，咁 就系咯。我哋个香港嘅议会就系低质素到咁咯，就系话会可以发言系讲到讲到可以咁样。 即系你如果喺香港咧，你打嚟打去，你都系港甲咁嘅水平嘅，你要进步咧。 喂，我唔觉得大陆好好喎，喺今次呢个编剧里边。 你衰啲，你都要打中超 啊！呢个编剧直情我哋啲 friend 讲话要炒鱿鱼啦，你攞住呢个剧本入去，人哋即刻搣咗你啦。 好啦，我俾啲机会啦，你啊教醒中央官员啊，剧本应该如何走下去咧？ 边有男人唔滚噶？你横掂都用得阿吴亮星嗰张啦，你直情喺影一段片，佢喺伶仃岛， 就中嘅。 系你啱，你啱，你啱。 你横掂都系咯，你咪做戏做全套咯，五个喺晒度，咁跟住话，净系影到个样，净系影到个样，话下边唔方便影俾大家睇。即系下边系一丝咩嗰啲， 我都真系冇谂过。你好简单嘅啫嘛，你捉实你， 我搵五六条女，中国大把女。 哦， 我咁样屈你，系咪好似？ 喂，老老实实啊，你是但喺间酒店房拱佢入去，除 Q 晒佢衫啊，你都唔知佢喺入边做乜？你点知间酒店房喺边度啫？你点知喺北京定喺武汉啫？你唔知噶， 你一叫佢屈佢系醉驾，仲要系十二年前嘅醉驾，有冇？ 仲要个名又唔同。你 个名都要错埋，桂敏海定桂文海？我而家俾佢搞到乱晒笼，到底边个先系佢原本个名？ 桂敏海，桂敏系佢安落去， 但系 min 咯 ，m i n 咯，总之就 个敏字咧系你安，系大陆系安落去嘅，因为 你话死唔死啊？佢以为话咁样搞错一个字就有人信啊，可能。 即系我真系觉得你不如即系搵间房咁啊，搵个入去，你时间执两条光秃秃嘅女去，你搵佢 high， 即系你搵手机度影咯， 已经帮你桥都度埋，剧本都度好晒咯。 你影完拍条片落嚟，你捉到咯，系嘛？嗱，呢个就 系 当日嘅情况。 系啦， 你话你都屈 Q 佢噶啦，你怕咩安生安白做一条罪名？ 我即系直情系谂起阿黄一飞嗰个，我明明系盲噶嘛，你做乜屈我偷睇国家机密啫？你哋做人有良心啊！ 我话呢个节目可以功成身退，以阿水哥担正。我真系非常之佩服，呢个真系非常之好。 明明盲嘅，点解你？ 我明明盲噶嘛，全世界都知。你唔好屈我偷睇国家机密啦！你做乜屈我装阿习总冲凉啫？我冇啊，我唔啱男人。 咁但系你又调翻转头啊？你正经咁睇呢件事，我从来未见嗰个政权咁得意嘅。屌你佢发放啲外交消息啊，佢发讲啲官方睇法啦，从来都唔肯自己吓、啊、公安部发言人出嚟发一个声明嘅。两单嘢喺环时出，喺央视出， 佢都唔话。 香港就头条日报 啦，成啫。 头条日报嘛。 而家就系讲咁耐啊，梁振英已经追咗你好多次啊嘛，啊，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女。因为而家我追咗你好多次，你唔俾回复我啊嘛，过咗14个工作天，你唔俾回复我啊嘛，哦，而家黎栋国要走去转灯睇嗰啲央视啊，睇啲环视，你俾啲资讯我，我点知你环视真定假啊？ 诶、，sorry， 你系香港啫， 个老尾啫， 喺北京面前， 我唔该你，即系 唔系啊？个议员夜晚出嚟啦，佢话诶，咁咪几好咯，而家有嘢 update 啦，大家咁啊嘛。 喂，有日我老婆揾我揾我唔到，佢要喺 Facebook 度揾我啊！个可唔可以打电话搵我？ 系央视见到你， 咁啊好明显濑嘢啦。 所以嗰阵时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噶。佢话你唔去到上海，唔知道自己穷；你唔去到北京，唔知道自己官势。 我用咩势？ 你咩嚟？你乜嘢黎栋国啊？我你搵你阿头嚟啦，你阿头都系坐侧边噶咋？你记住。 系咯。 我第三个系坐主席位啊。你记唔记得去？ 工作台嚟啊！而家 去嗰个叫做咩啊？工作汇报啊？ 唔系黎栋国俾封信，我要答你啊！ 咩嘢黎栋国啊？边个嚟噶？ 边位啊？ 邵岭，他是谁啊？ 咪咯，你官级去到几低啊？ 干妈，他只问我啊？ 你讲咩？ 大家听唔明啊？不过唔紧要，即系老实讲，即系 干妈他质问我啊？ 真系越描越黑咯，成件事。你大佬，你喺泰国俾人哋周。你又點樣自己會突然間內疚又自己走？ 唔係呢件事反映咗咧。 你喺泰國 shopping 緊。 其實中央有個死穴嘅，大家睇唔睇到？ 咩編劇啫？ 佢係非常之非常之唔想呢件事演變成為一個國際災難。 咁呢個一定㗎啦。 當然佢自己唔知啦，係咪？已經係一個國際事件，佢自己唔撚知啦。 但係佢係咪咁驚咧？我又諗緊。 佢真係驚，因為點解啊？你用一啲外交途徑去逼佢，佢喺黨又或者喺國家嘅層面，佢唔可以做出個回應啊嘛。所以點解而家喺 其實而家好灰㗎？其實好多時咧，我覺得咧，而家無論係港共政權或者中共政權做啲嘢，都係咧，無論幾唔合理都好咧，你都係佢都係仲可以對住你話吹咩咁樣。 係啦，即係用翻頭先阿水哥講法。 我覺得呢個係瑞典籍㗎嘛，個女都係瑞典讀書啦。 如果佢就話俾你聽唔好呢， 佢仲要逼佢話 阿女去咗報瑞典， 嗌話瑞典唔好理呢件事。 唔係咯，都黐線嘅，因為佢本身。是第一是中國的籍，中國籍先嘛， 因為你先是中國人， 你先是中國人， 你首先是中國人，佢嗰句 先會有呢、這個， 係啦，所以你先可以做到瑞典籍，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未來。 即係用翻水哥頭先嘅講法，就係你梁振英指住個鼻哥同大陸講要攞人，阿爺係可以話俾你聽，你係 邵 岭， 邵 岭，邵 岭， 你是誰？你他媽的跟我一樣人！ 我諗緊會唔會？即係好似冚啊齊恩冚咁冚多巴添， 係啊，即係可能冚 兩次。 即係老實講，即係公安部咧冚你兩次電話咧，唔接你電話，老實講你真係吹佢唔 Q 帳㗎嘛。 咪咯，大佬你 問題就 係一次㗎啦，唔語㗎。 而家就係瑞典領事打俾你，如果係美國國務卿打俾你，你又應唔應呢個電話？如果係英國嘅外交首相打俾你，你又應唔應呢樣嘢？你系啦，嗰、那个就系国际事件啊嘛，你系唔可以唔应噶嘛，即系你系唔可以唔俾个 feedback 啊嘛，所以点解佢尽量要 low profile 呢件事就话，即系阿爷系唔想呢件事高调，亦都我非常之相信咧，佢真系同佢哋几个或者同李波嘅太太达成某一种共识，佢真系相信佢老室，即系佢老公系落到嚟香港，只不过就 系你冇咁多嘢添啊， 你冇讲咁多嘢添 啊， 咁梗凶系咁讲噶啦， 哇，呢啲绑匪真系犀利，合法绑匪， 我相信阿水哥鱼有日咁样凶你老婆咧，你老婆都会同大陆合作嘅， 哦，佢好安全，冇事冇事， 一定啦， 因为你真系惊惊地， 因为你除非你唔想嘅啫，除非你真系唔想见到个老公咁就唔合作嘅啫，咁就走去报警嘅啫。 吓、啊！你见阿程翔都翻 烧咩案啊？我唔想见佢好耐噶啦，唔烧案。 吓、啊，刘晓波都未杀噶。 系你哋啊，捉佢啊！ 吓、啊，刘晓波都未杀噶。吓、啊，程翔都未翻。 仲可能咩啊？开个几 耐噶？ 开个 press con 啊，要讲话咩啊？我老公俾大陆捉咗咁样。 系啊， 惊你唔死。 系啊，惊你唔死，死快啲添啊！如果你老婆憎你嘅话。 系啊，我唔出奇噶。 明明佢哋仲要屈我啊，话 我希望 讲大话。 咁我希望李太系深明大义啊，冇咁害你老公啊。咁所以呢排精咗嘅。咁你要知道嗰班都系商务啊、三联啊，甚至乎老婆都喺文汇报做嘢啦。我相信要倾系倾得到嘅。咁但系即系孤物论点都好，大陆就系咁嘅地方咯，系嘛？即系你问佢嘢，佢可以话俾你听， 唔讲道理嘅， 唔讲道理嘅吓，唔俾你问啊，唔俾你问。 即系咪移民咯？讲翻嗰样啦，仲走啊？ 咁你揸住瑞典护照喎，嗯，我不是瑞士人啊。 瑞典人就点？你首先俾人夹抽， 你首先中国人咯、 啊。系我都系、嗯，我都系首先系中国人，黄皮肤、啊，黑头发、啊。 咁、 嗯、 你 听见 阿贵先生都几咁坎坷啦，着咗两件 T 恤系嘛，两日啲光源又唔同嘅，即系唔同时间影啦。嗰段片， 黑色底衫又变咗灰色底衫。 唔系我唔明啊，嗰系有咩分别啊？ 两佢 咩头发啦、啊，咩全部都唔同噶嘛，话佢 系啊，话用咗 hair gel。 有一个有用 hair gel， 有一个普通 hair gel。 Gatsby 嗰只系咪？ 系 用咗 hair gel， 冇用 hair gel 咁样，真系好攞命嘅。 咁我唔知啦吓，我唔知呢几个。 唔系，可能营造佢有个生意失败碌。 唔系你咁样点得去车祸？咁关其他人咩事啫？点样你波要去协助条？ 其他人喺架车上面咯，当时。 你点知啊？可能迟三日，可能姓林嗰个突然间话俾你听，听日叫鸡捉咗噶啦，可能。 唔系啊，佢跟住话呢四个帮手埋尸。 哦，可能姓林咧就系姓嗰个 帮手处理 车死嗰个女仔嘅男朋友 嚟嘅。 嗱， 我又 帮 佢 夺 埋啦，真系衰。 你真系衰。 当时喺车上面有另外四个人咧协助该名男子处理尸体， 非法处理尸体。 冇错，嗯，死啦。 咁啊，贵先生都系判咗两年缓刑啊，咁四个应该点咧？ 哦，嗰四个咪处理尸体大罪好多。 我处理尸体又大罪好多， 搞佢咯。 唔系佢就中咗佢哋逃之夭夭咗嘛？嗰时 而家系捉要捉 我哋天朝大国，个个都系老实人，唔老实系最大罪噶，你知唔知啊？ 系咯，嗱，一佢就供翻呢四个。 怪唔知系李太咁憎阿郭正贵一个啦。 系啊， 姓贵 一日都系你，唔系你车死人，点会累到我老公要帮你处理条尸体啊？你睇而家佢一身屎啊，咁样 系咯，嗰个死咗女人个妈出嚟仲喊得几紧要啊！十几年前死嘅啦个女，哇啲戏交得几好，全 嗰啲唔系霞衣嚟噶，嗰啲犀利， 嗰啲霞衣阿嫂啦，霞衣老板嚟啊， 嗰啲系霞衣最劲嗰条僆嚟噶，应该系 咪咯？ 咁啊，因应住今日阿水哥咁好嘅表现咧，就以后多啲上嚟啦。 唔系啊， 真系俾消失 啦！唔好俾消失啦，即系有佢喺度啊！ 你老噶啦， 我要强调我系冇坐洗头艇。 但你全名都开咗啦，你有节目开始嘅时候， 你系已经洗湿咗个头噶啦。 大家不妨再重温听翻佢个全名。 阿水哥饮唔饮酒？ 饮唔饮？ 下次可以开下酒。阿水哥好劲。 佢唔饮酒咯，讲到咁放。 饮酒啊，仲好听啊！ 死啊死啊！ 好啊，有机会再请阿水哥上嚟啦。系啊，系 我哋专团仲有好多人才嘅。 首选啊，水哥。 好啊，好啊。 首选 啊， 水哥。 再嚟。 好，今日节目 黐男黐汉， 多谢大家。 都系啊，又条脷打击啊，系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水哥帮手啊。咁下礼拜会见到 Chris 噶啦。 好，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